好，翻到嚟今个礼拜嘅商业先题，咁继续咧喺录音室入边咧，除咗大卫之外咧，咁又有茶叶蛋喺度啦。咁茶叶蛋啊，沟咖啡呢种咁嘅饮法啊，其实以前有冇嘅咧吓？即系上一集就提咗个问题啦，点解香港嘅咖啡文化吓、会突然间爆出嚟嘅咧？咁啊， 同埋 咩原因咧？ 仲有一样咧，喺上一集嘅时候咧，都想请教你老哥嘅，就点解啲上海咧同埋台湾系率先咧俾香港咧系引进咖啡文化？事實上香港咧啲人咧成日咧雖然未必一定講出口啊，但係覺得自己係最西化啊嘛，喺呢個兩岸四地裏面最西化嘅地區，咁點標誌點解俾上海行先呢？咁我有個朋友咧，即係九十年代初期去完上海嘅幾次咧，去考察啊之類嘅，去做嘢，佢就話咧，頂你個肺上海咧，哇！啲人飲咖啡咧就好普通嘅啫。啊！即係咖啡店通街都係嘅，咁啊台灣方面咧，佢又係咁樣嘅，為到香港西化之城嚇、所以華人地區啊 ，ethnic Chinese， 我只係話華裔地區啫，就最 Q 堅嘅一個城市啊，最西化城市，咖啡文化竟然係落後於呢個上海同埋台灣。喂，茶葉蛋嗱、兩條問題你答啦，第一咧係咪真真係有咧依個茶葉蛋咧溝咖啡呢家嘢嘅？ 我請教唔敢多，分享少少啦，都係啦，講一講嗰個咖啡文化，香港咖啡文化先啦。啊，不過答到你第二條問題先，嗰、那個茶葉蛋溝咖啡，咁其實好耐以前咧都有人試過嘅，不過唔係茶葉蛋，係用個蛋殼加落咖啡度一齊個煲，成煲煲嘅，咁啊滑啲啦，可能香啲啦。咁我自己未試過，我唔知啦。係啊，咁骨膠原咖啡啊，呢、這個真係我諗頭啊，可以試一試咁樣。咁啊，好耐之前都有噶啦，咁但係就唔係好盛行嘅。咁同埋嗰個咖啡同我哋而家最即係近排啦，近呢啲十零年，我好興嗰個意大利咖啡文化啦，有少少唔同嘅。咁啊，煲一壺咖啡，黑咖啡嚟。咁啊，直到係幾時開始啊？一個意大利咖啡文化進入咧，咁其實就喺沙筆之前，咁啊，太平洋咖啡咧已經喺香港扎根咗噶啦。 Pacific Coffee 係咪？ 係啦 ，Pacific Coffee 咩人搞啊？喂，太平洋咖啡。 太平洋咖啡其實係本土企業嚟嘅，唔係外國引入嘅。 柏萊品喎，即係來佬貨，唔係 來佬貨。但係公司唔係喺外國引入嚟嘅。系成咗一个本土企业，由香港本身本土诞生嘅。 咁劲嘅，原来系呢间嘢系 就咪即系本地美国佬搞啊？ 冇错啦，系啦。 我有咁嘅听闻嘅，咁咧就话咧本地美国佬咧就即系吸收咗美国饮咖啡文化以及 marketing 文化，即系饮咖啡同 marketing 咧系不可分割嘅吓。呢、這个亨利咧就一定咧喺度揞紧呢个依个道比啊！屌你条捻样喺度呢个班门弄斧，我先至系 marketing 大师，marketing 达人，事务达人啊！即系我班门弄斧讲两句啦吓，阵间你又纠正我啦。咁啊，话说咧就系即系本地某一美国佬咁啊，即系开就吸收美国呢个饮咖啡以及饮咖啡文化以及呢个 marketing。技巧咧喺香港咧開咗間叫 Pacific Coffee， 你睇下裏面咧，除咗咧一入到去咧，你聞到咧咖啡嘅 aroma， 個香味之外咧，你見到咧佢個裝修嘅 interior design 咧係紅色嘅，紅色嘅大 sofa 根本就好美國式嘅，美國即係點啊？幾十年前嗰種方式，仲有咧。嗰有個玻璃嘅箱咧，裝住啲蛋糕啊、啲牛角包啊、bagel 啊嗰啲咁嘅嘢喺度，咁啊唔係平嘅。咁啊，仲加一樣嘢啦，就好興咧用呢個小黑板咧，就攞粉筆啊，每日咧就名人進語，就加句咧，今日咧就點講啊？沖繩話咩啊？沟女好啊，沟仔好啊，咁啊，啊，即系写啲咁嘅嘢喺度。 最易就系呢个啊，瞓觉 系啦之类嘅嘢，咁啊写喺度，咁啊做得好成功啦，即系大家感受到一个咩美国嘅文化啦吓，咁啊做歧视啊收购佢，咁啊当然俾好多钱啦，跟住做得好咧，就歧视啊卖咗俾你系咪中资机构啊大卫 系咪华润咧吓？ 啊华润总之卖俾中资啦。 我阿妈宋林子一粒粒俾人拉咗。 咁啊，即系咁啊，搞到落去啦。咁啊，佢喺即系士多啤梨香港之前系进入嘅。咁但系咧，就是、我又要咁讲咧，就话即系依个咖啡文化引进咧，同香港发展到嗰个香港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咧，佢出现咧系配合到嘅。因为之前咧，如果你冇咁多中产阶级咧，你就唔会咁舍得咧。就廿零三十蚊咧，去買杯咖啡嘅，因為茶餐廳咧喺當時嚟講就十蚊杯或者9蚊杯都有嘅嚇，那個配合入西化，唔單止揾錢，係多人識英文。 咁、香港最出名就係奶茶啊嘛，係 啦， 係啦，唔係成日話港式奶茶啊嘛 ，OK。 因為你入到你 Pacific Coffee 咧，佢係用英文嘅，雖然有中文裏面係用英文，係好似美國同埋加拿大嗰啲咖啡嘅。 系冇错， 我有啲 socket 牌呢个中国人都同你讲英文嘅嘛，好似 系啊，咁就系相当着围裙啦，啊唔系着呢个士仔，唔使着西装打呔去着。 即系你入到间茶餐厅同佢讲，俾杯 latte 我，咁你佢 就我就会同你讲下乸声， 乸声啊，屌乸声一杯。 啊唔系咁啊，阿杜比讲嘅嘢咧，我谂翻我僆仔嗰个时候咧，就系呢、這个诶。呢、這個麥當勞文化啦，真係 OK。咁、我如果我冇記錯咧，因為我僆仔嗰時候住喺北角噶嘛，咁我屋企附近喺麥當勞咧，開到今日咧都仲未執。咁我屋企附近喺北角嗰度咧，北角道附近喺麥當勞咧，就是、我讀一年班嗰時候，小學一年班嗰時候。咁嗰時係成1976年嚟嘅 ，OK。咁啊，嗰個年代咧，就啲僆仔見到麥當勞梗係啊。即係麥當勞而家個 sell 法同間時唔同啊嘛，間時麥當勞就係類似係呢、這個。 有麥當勞係冇咗麥當勞叔叔 㗎啦。啊，冇錯，我哋嗰個年代就有有啲麥當勞叔叔啊、漢堡神偷嗰啲噶嘛 ，OK。咁啊，咁去到再早呢個十年八年前，都係啲僆仔你去食麥當勞都係想攞嗰個開心樂園餐嗰啲玩具㗎嘛。 冇錯，好似冇咗開心樂園 餐。咁、我想舉一個例點樣咧？其實Starbucks 有啲似我僆仔嗰時食麥當勞。咁啊，維持咁呢個1976年嘅時候咧，一個魚柳包係賣幾錢嘅咧？魚柳包呢個成日賣，我唔記得係5蚊定6蚊。不過好似呢排麥當勞仲有啲減價，都係賣9.9，你唔知幾錢？ 哇！當時5蚊6蚊好貴。 但你知唔知5蚊6蚊嗰時買一個魚柳包？如果我冇記錯啊，我僆仔嗰個年代，如果係1970幾年、70年代中後期咧，如果屋企唔煮，即係煮唔夠餸咧，買10蚊叉燒翻去咧，係可以加餸，成家食嘅可以。咁你可想而知，嗰時候買碗叉燒飯都係700蚊到嘅啫，大佬啫。咁、所以嗰、個某個程度上，嗰、食麥當勞咧啲好撚奢侈即係嘅嘢嚟嘅。咁啊，嗰個時候我哋嘅感覺咧，就同頭先阿杜比講呢個 Starbucks 一撚樣，因為麥當勞而家有樣嘢好就係啲人係要著制服嘅，因為就唔係你行緊都去間斯立普度，即係嗰條友都係圍裙嘅，你要幫佢哋圍裙，唔知佢有冇洗過咁解啫。就你個感覺係一種兩樣唔同嘅嘢嚟嘅。咁當然食嘅嘢就你當係魚柳包同呢個叉燒飯啦 ，OK。但係某個程度上佢都抱緊 food 俾你啫嘛。咁點解呢個麥當勞我成日都話，哇！點解賣貴咁鳩多嘅樓啫？ 冇錯，佢概念咪同依家啲即係而家係咖啡嘅行業同依個鋁布咖啡一樣咧 嚇。即係麥當勞咧話佢賣個包之餘，佢仲賣咗微笑俾你噶嘛？係好強調微笑係免費噶嘛？ 你見到黃色好開心噶嘛？ 係啊， 好開心嘅顏色嚟。 顏色係一個暖嘅顏色啦，去買一個 package。 冇錯冇錯。 跟住阿昌，聽下你講史丹北啦。 係啊係啊。咁啊喂，其實麥當勞咧頭先講緊冇好耐冇執咧。其實麥當勞咧，據我所知，佢哋好多鋪咧都係自己鋪嚟。 而家全部做自己噶啦，已經。 係啊。 佢開頭嗰時係 franchise 做，而家已經全部。 某程度上，佢都係做緊個地產生意，先可以喺香港咁。站穩陣腳咁樣都係地產嚟咁樣，係啊，咁史丹北咧咁啊，經過美心啦，引入咗香港啦，咁真真正正開始啊，嗰、那個咖啡文化就爆起嚟啦。咁當然啦，第一就係佢嗰個花咗努力啦，去教育嗰個消費群啦，咁啊話俾佢知乜嘢係意式咖啡啊，咁亦都有啲嗰啲咖啡大師啊，每間鋪都有個咖啡大師，就黑色圍裙嘅有啲唔同嘅。我有如果細心留意會見到嘅，咁佢哋真係會教你啊，究竟乜嘢係意式咖啡啊，咩 latte 同 cappuccino 有咩唔同啊？咁我有搞好多 seminar 嘅，咁啊慢慢經過努力嗰個教育之後咧，香港嗰個咖啡文化正式彈起。當然咧，同時間嗰種嘅中產嘅嗰個群組大咗啦，即係財爺都咁講啦，中產飲咖啡咁樣噶嘛，係啊，咁有個消費力出現咗啦。咁同時間有消費力又點啊？啲人有錢啊，又想。表現下自己係有錢有學識咁樣啦， 個 status 冇錯啦，咁啊攞 社會地位啦 嚇，唔單止係嗰個味，係個品味，以及咧即係依個你可以話虛榮心，你可以話係符合自己身份地位嘅象徵。 冇錯啦，即係嗰個佢哋，好似佢哋某程度上營造咗咩啊個 brand equity。你買唔單止買杯咖啡嘅，仲係買緊個牌子，係啊，即係好似著住名牌咁樣。 啊！著住名牌，啊，着翻幾蚊條牛仔褲， 係啦， 係啦， 底褲都咁貴，唔知點解啊 ？Kevin Kang 嗰啲嚇， 咪著完之後忽得啲。 但我啊想成日反翻轉問一個問題咧，就因為我哋都係呢個英國佬管治嘅地方，其實英國佬係咪唔係好中意飲咖啡嘅咧？我真係想問。 佢好中意飲紅茶嘅，係紅茶多嘅， 英式紅茶。咁啊，其實咖啡都中意嘅。不過紅茶都即係佢哋一個特色啦，英式紅茶嚟講，佢哋 見到啲 lady 啊咁樣攞住個杯啊，跟住又有把好靚嘅曬咗 lace 嘅嗰啲咁嘅遮太陽咁就係下午茶 high tea 啊嘛 high tea 啦咁佢所謂嚇，咁其實呢個都係個 status， 不過就英式嘅紅茶咯，咁咖啡就真係美國式咯，就美國式嘅 美式係啦， 因為同呢個 trader 有陣時啊，就 trader 係即係美國華爾街啦，就好中意喺啲咖啡店度係做買賣嘅，咁當然啦，做買賣嘅通常都係有錢嘅啦，或者係即係可以 發達或者係夢想發達嘅一群啦。 咁其實呢、這個近排有個英文字出現咗啦 ，coffee 啦，咁樣 coffee 係咪 office？ 不過加個 C 字喺前面。 係。 咁其實咩意思呢？就係話而家啲人開始鍾意咩啊？鍾意喺 coffee shop 嗰度傾公事，係啦，即係一個可以話一個另一個工作空間。咁當然就係話其實嗰個香港嗰、那個生活文化啦，嗰、那個壓力。 呢、這個係主要係地產霸權啫，同生活文化冇乜關係嘅，基本上 都唔係嘅，那個壓力太大啊！即係你喺嗰個 office 咧。即哇，硬系唔知点唔可以畅所欲言啊！咁啊，唯有去啲 coffee shop 度倾嘢。咁另一样嘢就话嗰个自助形式嘅咖啡店啦，即系嗰个气氛啊，冇乜人去骚扰你嘅，就唔同啊。茶餐厅好嘈啊嘛，或者嗰啲table service 嘅餐厅啦，拗区紧嘅。咁你喺度食个餐咧，隔篱啲人行来行去嘅。 你去 咗 一个澳洲茶餐厅，就谂住倾生意。 佢赶你走嘅， 佢冇赶你走，佢只不过用啲好犀利嘅态度。 即系你冇谂住同啲朋友呢个，你冇谂住同啲朋友呢个新超嘅倾生意啊！我都见过，通常都系做啲同呢个工程有关嘅比较多嘅啫。 即系现金交易行业，现金交易行业。喂，讲啦，嗱，即使系咁啦，即系呢个史达北咧，大概公元2000年嚟到香港啦，从此咧就咖啡店咧就有如雨后春笋啦。 冇錯， 咁、但係我哋起步都係慢喎。頭先個問題咧，比上海就落後喎。 呢個當然喎， 比呢個台灣落後。 呢個 咁啊？點解咧嚇？ 呢個我有個感覺咧，就點樣咧？如果阿齊等咧，比我哋比較熟悉咧，因為我記得我都十幾年前嗰時翻去呢個國外做嘢咧。咁、你又不能不知咧，其實嗰時咧，呢、這個 Starbucks 咧嚟香港嘅同時咧，亦都開始進駐去台灣嘅。OK， 咁咧嗰時咧，可能大家唔係好知咧，就點樣？其實咧。呢、這個 Starbucks 咧就俾咗個經營權美心集團咧，就唔單止係做香港，乜通常做香港仲埋澳門噶啦。 係， 佢係俾埋一個南中國佢去做嘅。 冇錯。 咁同一時間咧喺中國咧，又佢哋又一間有規模嘅公司咧，佢又就唔會將全中國俾你做。咁同一時間呢個華東地區咧，同埋呢個華北地區咧，就俾咗台灣嘅統一集團去做嘅。咁咧嗰時咧，我記得嗰時香港咧就開到冚冚聲嘅啲 Starbucks 都啫，但佢哋始終咧都係好 recruit， 即係喺深圳啊，甚至廣州呢啲所謂我哋叫做喺國內嘅一線城市開咖啡店，因為佢哋覺得係冇 market。咁但係統一又唔係嘅，我嗰時喺北京做嘢咧，即係發神經喎，即係咁開嘅。你嗰時如果你講係十幾年前，即係十三四年前啦，你翻去北京上海，你已經見到周圍都係 Starbucks 嘅啦。而嗰時講緊飲嘅價錢都唔平，因為我嗰時喺度做嘢，我又唔飲咖啡噶嘛。但有時都係同阿柴蛋一樣，即係有時同啲朋友啊，或者同事傾嘢，有時去嗰個。咁我去 Starbucks 通常飲茶嘅，我中意飲佢嗰啲 ice tea 嘅，即係啲冰茶嘅。咁但係嗰個年代講係十四五年前咧，喺北京買一杯咖啡咧 ，Starbucks 啊 ，OK， 都講緊係廿幾蚊人民幣嘅 ，OK。但係當然嗰時用料係用得足啦，佢嗰時就啲奶就進口噶嘛，用嗰只即係我嗰集之前都講過啦，係用呢個帕爾馬嘅牛奶噶，即係意大利牌子啊。帕爾馬唔識係咩？如果睇 睇波啦， 有睇過二舊之後，都叫帕爾馬啦。呢個中田英壽踢過噶嘛，係嘛？ 冇錯係。 咁啊，我反而又唔係噶喎。其實你話即係你只可以咁樣去理解，就話 OK， 可能國內我哋唔可以當係一個單一市場，即係喺唔同地區啲人亦都有唔同嘅文化。即係我頭先阿杜比講啦，可能上海佢解放之前，或者去之前啲人已經接觸過西方文化噶啦，即係呢啲嘢都 OK 嘅。 嗱，上海咧就十九世紀中開始啦，就發跡啦，叫做開埠啦，至到1949年啦，啊，咁咧就佢個西方文化嘅引進咧。無論喺深度同埋寬度咧，就係、是、比香港係勁嘅。 咁香港就係英國噶嘛，咁你佢又有成個歐洲大陸噶嘛，有德國、法國、法租界， 有法租界啊， 冇錯， 有德租界。 係最浪漫噶嘛，法租界啊，咁啊，當然嗰個文化就唔同啦，同埋睇下英國嘅文化。 嗯，咪頭咁即係我都講啦，咖啡文化咧就唔可以孤立一個現象嚟嘅。喂，咁當時上海啲人係點咧？即係當時上海嘅個情況係點啊？即係啲社交生活啊，即係地方啊，又點咧？ 上海比香港咧，其實西化得更加早啊！亦都即係咁講啊，點解可能即係咖啡呢樣嘢，我都相信啊，喺上海興起會比香港早咧，絕對係一個正常嘅現象嚟嘅。啊，頭先講個歷史背景啦，上海嗰個接觸西方文化啦，因為一個歷史背景咁，所以好早啦咁樣。嗰時其實上海咧喺好耐好耐以前咧，真係已經。 嗰、那個無論嗰個生活嘅態度啊、社交圈子啊、嗰、那個社交活動啊，都已經係西化緊㗎啦。 咪有冇啲每個年代咧，我哋都話一言以蔽之嘅，咪、啊、有啲有幾句説話可以形容到當時嗰個上海嗰個生活係點嘅咧？ 我都聽過啊，喺好耐以前啊，以前已經咁講㗎啦。上海咧就身無合法夫婦，死無葬身之地嘅。咁啊喺呢個咁保守嘅中國社會入邊咧，點解呢兩句説話出現咗咧？就話説原來啊，嗰陣時啊，上海已經受咗個西方文化影響，呢個人即上海人對於嗰個性態度好開放啦，已經咁啊，隨便可以搏嘢嘅嚇，就唔使一定結婚先得嘅。 哇！你啲要轉換時空翻去嚇， 開心啦！ 呢個我唔知啦，睇咗啲電影都係啦。 咁咧咁啊，好啦，咩叫呢個死無葬身之地咧？話講到男女啊，即係咁開放啊，即係香港而家好多好恨啦，係嘛？ 死無葬身即係點解？以前中國人咧就流傳屍啊嘛。流傳屍要點就土葬，咁但係西方文化入咗嚟之後咧，唔使啦，火化搞掂啦，燒咗佢，咁所以咧嗰陣時咁講，上海死無葬身之地就係咁解啦。咁就發覺其實嗰個文化已經西化得好犀利嘅啦，咁啊，所以點解都會比香港早咧？咖啡咁其實都由此可見一斑嘅。 咁當然啦，咁啊上海。即係香港嗰班精英咧，都係因為咧大陸個政治局勢改變而走曬嚟香港嘅。OK， 走咗嚟香港之後，咪開始就西化咯。香港又 冇錯。因為我細個睇嗰啲即係又要讚揚呢個蕭山嗰啲電視劇，喺佢啲大地恩情，駕駛香港啲人屌唔係打魚啊種田嘅，撲街有撚其他嘢做嘅。 唔係有撚文化，就算中國文化都唔係強咯，即係唔係我哋唔係中原地區啊，南蠻之地啊。 唔係即係拜下神啊，祭下祖啊，實有啊。但係如果你睇呢、這個即係再建議大家睇呢個李安個色戒，佢講緊就係嗰時上海嗰啲地方個屌真係唔撚同噶嘛，大佬真係。 唔係話時話嗰套李安嗰套色戒咧，佢嘅考據咧係做得好好嘅，即係好多細節啊嘅考據啊，即係其實佢大即係講抗戰年代嘅上海嘛，有本書咧就真係叫做《抗戰年代的上海》，即係淪陷地區個上海係點樣嘅。咁咧作者咧就陣間先講啦，佢講個裏邊嘅嘢咧同色戒咧即係係差唔多嘅，包括啲細節，譬如咧即係當時嘅汽油係相當之缺乏啦嚇，咁咧啲車點樣行咧，佢係燒炭嘅。咁咧喺嗰個引擎嗰度咧，係搭咗另外一條一個箱出嚟，係燒碳，而碳嘅熱力咧係焗個引擎咧係推動嘅。咁碳咧就黑煙啊之類咧，咁佢有另外一條依個死氣喉咧係猛噴黑煙出嚟嘅。咁啊呢個考據得係相當之好啦。咁第二咧，而家我哋即係香港咧有啲咩罪案發生啊，差佬到現場拉條警察線噶嘛，我條教子拉住噶嘛，叫你唔好行埋去噶嘛 ，police 拉 don't cross 噶嘛。嘅上海咧當時咧即係喺日軍統治之下咧，如果有啲咩事發生啦嚇，又係拉繩嘅，就冇有教子咁威啊，拉繩圍住嘅。哇！呢兩度我睇原來咁係咁精準嘅，咁仲有咧好得意啦！咁你知咩叫跑單幫啊？ 我通唔住。 咁啊，嗰套戲咧裏邊咧就講阿湯唯咧，咪同嗰班友同啲麻雀友講我跑單幫啊，原來跑單幫咧就即係做小買賣咁嘅意思，啲女人好多。又擔又台做唔到啦，就係做啲小買賣，做啲中間人，咁啊賺少少啦，係嘛？當時啊冇 LV 呢家嘢，冇直銷呢家嘢啊嘛，咁啊可以賺啦。咁嗰本書咧，就都講到上海人咧咩叫跑單幫啊？咁作者係邊個咧？作者咧就唔係一個歷史學家，作者亦都唔係一個事務專家。 張愛玲啊？ 唔係，根本就上海淪陷時期的生活。作者係個中醫。 哦， 佢個名叫做陳全仁。是一代名醫啊，咁咧就好中意寫嘢，文筆好好嘅。但系咧，據講咧，就係咧，佢個即係關於醫學嘅著作咧，就唔係好多，反而咧，當於喺當時嘅生活文化歷史咧，寫咗好多嘅。咁啊，陳全仁咧，何許人也咧，上海一代名醫啦，即係中醫嚟嘅。咁啊，著西裝，唔係著長衫馬褂嘅。咁啊，49年之後，梗係溜嚟香港啦。咁啊，溜嚟香港咧，仍然喺香港裏面咧，係其中個最出名嘅中醫嘅。咁啊，我咧就睇嗰本書咧，就知道有呢個陳全仁。不過知道嘅時候咧，佢已經歸西咗好多年啦。咁啊，無線電視30多年前咧拍嘅《上海灘》咧，原來就揾佢做顧問。啊，我上無線 當時都係唔喺上海拍嘅嘛，《上海灘》啊嘛。咁到上海嘅情況係點啊？民國年代係點咧？就請教佢，佢俾啲 advice。 咁呢個當年無線嘅製作比而家係認真好撚多啊！真 係 可以。 啊，咁啊，仲有一家嘢就係咧，由於呢、這個即係佢一個好出名嘅中醫啦。香港我哋上一代嘅中醫有部分人都跟過學嘢，喺香港跟過學嘢。咁有一日咧，小弟咧即係每年都要 check up 啊 ，body check up 啊嚇。咁啊去啦，去一間化驗所。咁化驗所咧，個 X 光 technician 咧就一百零七十幾歲。咁原來咧佢嘅正業咧就係中醫嚟嘅。咁啊開咗即係去後屘咧就考埋個 X 光師牌，即係可能 technician 唔係一啲好高度嘅牌，佢幫你做 X 光。講開講傾咧。佢話係自己中意嚟，我問佢咧，佢嘅年紀識唔識陳傳人？佢話識啊，佢跟過上堂啊，喺香港咁啊。話哇，你啊，你知道陳傳人，你都好叻喎，你咁年紀，我話唔係，唔好咁講啲標重小技嚟啊。得啦，你咁犀利，今日送。验尿咧， 我话得啦，我要 X 光啊，加大少少，照得清楚啲咁啫。 原来咁 Q 威啊，呢个陈传人啦。咁我亦都问嗰个问题，即系你可以话系少少观察嘅问题咧。因为我睇阿陈传人啲书咧，我睇过，佢有时引用一两个英文字嘅。咁我就问呢个中医师陈传人识唔识英文嘅？佢话佢识英文嘅。不過講埋啲咁嘅上海英文咧，江澤民啲咁嘅英文嘅啫，係啊，浸蛋拉衣服啊，呢啲嗰啲咁嘅嘢，喂，佢交翻俾你，唉、哎，你嘅繼續講啦。上海就領先香港啦，就即係喺改革開放之後咧，率先引入呢個咖啡館文化啦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啊，後來香港又興起啦，即係星巴克入咗啦，中產階級又抬頭啦，咁樣，咁啊興起呢個咖啡文化咁樣，咁啊需要啲名牌子啊，需要奢侈品啊。咁样，咁啊喺呢个咁细嘅地方，一般奇怪喎。虽然啊呢、這个星巴克啦早入台湾啫，但系而家全世界最成功嘅市场都依然系香港喎。 啊，点解咧？ 嗰、那个真系好奇怪，即系嗰个社会问题啊，即系香港就系个地产问题啦。 嗱，但系星巴克成功唔等于系咖啡文化成功嘅唯一表现，因为咧咖啡馆咧唔系一定系大集团嘅，因为佢可以小本经营嘅。 冇错。咁啊，即係起，即係呢個咖啡文化興起之後啦，有好多好多嘅一啲好小本經營啊、獨立個體户就出現咗啦。咁啊，佢嗰個興起咧，除咗呢個地鋪啊好貴啊嘛，鋪租啊真係頂唔順啊嘛。咁啊，而家亦都出現咗啲樓上咖啡店，係啊，咁啊雨後春筍咁樣話，即係尤其是經過旺角啦，一棟大廈三五間總會有嘅。咁啊，即係一個生活空間，其實就需要香港一個咁狹窄嘅地方，我都需要一個生活空間。咁去邊度啊？咁樣去餐廳又俾人眼望望啦，又坐唔得耐啦，啊！咁啊變咗 去餐廳都係，如果夜晚都係去睇波多嘅啫。 係啊，睇下波啊，啤酒咁樣。咁變咗就興起咗呢個咖啡店嘅熱潮咯。其實都係一個生活空間嚟嘅。咁啊，除咗頭先講嘅內部咖啡啊，咁而家後來一啲樓上咖啡店又會加一啲玩具啊，俾一啲年輕人坐埋一齊咁，隨時又望佢幾粒鐘咁樣嘅。 喂，大佬，你講開旺角嗰啲咁嘅咖啡店咧，通常一棟大廈咧，除咗啲咖啡店之外，又有兩三間啦。咁啊，又有啲拳館啊、麻雀館啊 ，OK 啊，同埋呢啲咁嘅打士碌架嘅，咁其實咧全套服務係齊曬嘅 ，OK 嚇、 啊。綜合生活大樓、啊、 真係一棟大廈，基本上你玩乜？啊！直落咁样打完拳又饮杯咖啡，食件包咁样都得噶。食完包又打麻雀啦，咁样咁啊！呢个都系香港好独有嘅文化嚟，我觉得。 你讲开香港文化咧，就话即系咖啡店文化咧，即系啲 cafe 嘅文化，迟来系咪本同香港本身啲嘢原先已经即系好好食、好好饮有关系咧？因为我哋咧有呢个丝袜奶茶啦，你头先讲嘅茶叶蛋咖啡啊，攞个鸡蛋壳嚟煲啦，增加啲滑啲啦，又有呢个骨胶原咖啡啦吓，系咪？因为即係根本啊， 咖啡未有嘅， 諗緊有噶啦，遲啲。 即係咧，嗱，香港有茶餐廳，有大排檔啊，咁啊已經係相，我睇過去可能一百年到已經係好流行噶啦，太好飲啦，太符合我哋廣東人口味，我哋冇有因咧係去引進即係咖啡 cafe 嗰個文化。咁第二咧就租貴啦，嚇去經營啦。你依個星巴克啊、Pacific Coffee 等，而家依個 Habito 等，你係大集團經營，你俾得起個租啊嘛。 冇錯，同埋傾租約嘅能力都非常之強嘅。 啊，bargaining power高啦。 係啊，因為通常我哋即係嗰美心集團咁咧，佢一把咧基本上一個商場咧霸緊一半嘅食肆位，佢已經攞咗。 你講嘅地產嘅問題就係依樣嘢係咪？ 航運本身都係呢個美心集團，美某個程度上都係地產霸權一部分嚟㗎嘛。因為呢個怡摩集團係持有50%美心集團嘅股份㗎嘛。係 啊， 所以美心運呢位係好正嘅。 係因為 包括火車站全部係美心經營。 因為曾經係呢個我細佬嘅老婆都喺呢個美心集團服務過㗎嘛。OK。咁我谂美心集团，如果你系当一个私人公司嘅话，我谂佢请嘅伙计真系唔捻少嘅，屌！同埋佢哋同你去倾商场点样倾嘅咧，即系譬如一个新开嘅商场啦 ，OK， 佢会同你倾啦，哦，咁我开一间呢个美心卖面包啦，加一间美心快餐啦，可以嘅话开多间酒楼啦，再唔系啊开间千两啦，或者开间呢个元气寿司啦，因为佢哋个品牌太多，佢唔系嗱，即系 Starbucks 都系其中一种啫嘛，佢哋而家做嘅餐饮系有呢、這个，如果系讲所谓做呢个中国菜。有呢個北京流啊，九啊幾樣噶嘛，咁啊呢個一堆啦 ，OK， 咁啊 Starbucks 又一堆啦，咁啊做日本嘢食就係近呢，我聽我哋講係近呢五六年啊引進好多新牌子入嚟做嘅，咁變咗佢同你去傾，佢未必會個 bargaining power 叻得過百佳，但如果你喺一個商場裏面，如果你係去真係有個地，即係有一個 area 做食嘢嘅話，我諗佢租 total 個 floor 個 area 咧，未必會細一個你開間百佳。 大家都可想而知點解我哋香港嘅間間商場咧？入面所有嘅連鎖店咧，都係嗰幾間嘅啦，就係咁啊。原來發覺呢個都係一個寡頭壟斷嘅情況嘅，即係喺食肆，即係開食肆嘅方面同呢、這個地產霸權係息息相關嘅咁樣。 冇錯。 咁啊，終於進入到呢個核心問題啦啊！我哋講咗兩集啦，講咖啡啫，講翻個粵語嘅文化歷史啊，究竟點樣傳入香港啊？呢、這個上海又點樣去領先呢個香港？咁啊，下一集咧，我哋咧會講一下咧，咁其實咧喺香港經營一間咖啡店。是不是真的很困难的呢？定是不是真的可以发达的呢？那就可以倾下这个问题了。OK， 那下集再见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